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46面倒数第二行，从小本云看起，小本云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重要的条件。不可以少，就是不能少善根，少福德，少因缘。这三桩事情。什么叫善根？什么叫福德？什么叫因缘？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因缘的人生，闻佛法，爱闻大乘，大乘里面呢闻净土，你看这个缘呢就有这么多。净土里面，我们今天能够闻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会解本》。是无比的稀有。为什么呢？会集本是在民国初年才编辑成功的。民国初年，民国20年之前没有这个书。那个时候要学无量寿经，只有从五种会集本，还有两种会集本呢，五种原译本，宋朝的王龙书的本子，清朝魏默生的本子，这是第三次会集，会集的非常完备。如同梅光羲老居士序文当中所述，这是稀有难逢的缘分。那么问题在善根福德，我们有没有善根，有没有福德？善根是什么呢？听到这个法门，能信，能解，这属于善根。福德呢，是我们能愿，真发愿的往生极乐世界。跟行，行就是念佛，就像无量寿经所说的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心。这些条件具足了，得生彼国。这个条件里头缺一个，都不能够往生。那我们就晓得。人生在世，这些条件通通具足不容易。现在世界人口将近70亿，诸位想想，70亿人当中有多少人闻到佛法？ 啊，闻道佛法当中有多少人能知道大乘？你一阶一阶去淘汰，淘汰到最后没几个人了。啊，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的，稀有难逢。啊，真正具足了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净宗学会啊，全世界大概有200多吧，我想还不到300个啊，有些会很小，人数只有几十个人啊，散布在欧美这些地区啊，那么在中国也不多啊，东南亚大概比较多一点啊，所以真正信仰净宗的人很有限的 啊，所以往生的人并不多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珍惜的。就像开经偈上所说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彭济卿所讲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我们遇到，这多么可贵呀！弥陀要解人，菩提正道名善根，偶业大师注解的啊，菩提正道，实际上就是指的持名念佛。求生净土，菩提是觉悟啊，在末法时期只有这一门，决定成就，其他法门很多，烦恼断不掉，你就不能成就啊！这个法门可以不断烦恼，把烦恼扶住就能成功啊，就能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那就是菩提正道啊！啊，这都是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云中超里面讲啊，苏曰：“至此名号，发愿往生，方明多善根也。”优希大师说的啊，要解云中钞跟弥陀疏钞，这是弥陀经注解最殊胜的三大部啊，学弥陀经这三个注解必须要学习的啊，莲池的、藕益的、优希大师的啊，优希指出来， 智持名号华严往生，你看多简单，多扼要，说明这就是多善根。啊，苏超里面讲的更详细，莲池大师智持名号愿见弥陀，至诚恳切求生净土啊，诚多善根啊，这诚然，这是真正的多善根，大善根，最甚善根，不可思议善根也啊，就是智持名号愿见弥陀啊，我加上一句，至诚恳切求生净土啊，这是多善根啊。彼土众生应闻全持流说法，全持就是七宝持，八功德水也。如上之不可思议善根悉皆成熟，上面所的善讲的善根呢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熟了。那么我们凭藉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善根福德因缘实际上来讲到达极乐世界才成熟啊，真正成熟了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念老给我们说，唐以曰：“得闻如是种种深意，获得广大爱要欢悦，而与观察相应，应力相应，这当中有省略，乃至涅槃相应。”这一段是唐以的原文啊，相应即契合之意。往生论注曰：相应者，譬如涵盖相称也。那么经文上这两句话是啊，随其所闻呢，与法相应。这个法含义很深很广啊，像唐一本，唐一本是大宝基金无量寿会啊里面所说的啊，得闻如是种种深意，全流的声音啊，风吹树叶的声音，都能发出微妙的音声，宣扬无量的妙法。啊，前面我们读过。这是世尊六趣集中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西方极乐世界你眼所见的耳所闻的 彼所修的。我们这边是讲眼耳鼻舌身，对的是色身香味触啊，多半引发烦恼。西方世界不是的，你所接触到的全是佛法，无量的妙法，啊，完全生活在妙法之中啊。这一种学习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的就入佛境界了。此地讲的与佛相应了，啊，与大乘法，与弥陀法。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啊，极乐世界成就，极乐世界烦恼，带着烦恼去，到那边自然烦恼就断掉。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在那边把烦恼断干净，连习气都断掉啊，所以闻这些是人生获得广大爱药。爱药是欢喜啊，欢悦啊，爱药欢悦。而与观察相应，啊，你所看的微妙不思议的境界相应，厌离相应啊，这同居图啊，待业往生啊，啊，厌离是指烦恼啊，待的业啊，乃至涅槃相应，啊，烦恼习气厌离了，你不会生欢喜心啊，像自私自利啊，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啊，这个东西自自然然的，你就厌离它了啊。乃至于如来所证的大般涅槃，有这么多的功德了啊。相应是契合的意思，往生论著如含如盖啊，含是盒子，盒子上面有盖啊，像我们这个茶杯啊，这个杯子上面有盖啊，它跟它相应啊，与法相应的。又起心论语，以厌离境界为真相应故啊，这句话有个注解，唯有实证方能起入理念的境界啊。理念什么？没有念头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也就是说无时无明断掉了。这是诸佛如来果地的境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没有立念的阿罗汉以上，他们所证的只是立见思烦恼， 啊，它还有分别，还有无明，啊，你说还有妄想，啊，那是二乘的境界，啊，是文缘觉。理念呢是大乘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。广义的来说，化身大士啊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化身啊，这就是如来十报庄严土的境界啊。严格的讲呢，那只有妙觉。无明习气都断干净了，那真叫理念。妙句果位也，唯真相应的。你要没有证到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说不出，你也无法想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言语跟想象呢，也都放下了。啊，有言论，有思维，那就不相应了。啊，那么这一段事情，化身菩萨证的，究竟果觉证的。我们这些人说个老实话，只要肯放下也都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示范啊，菩提树下他才入定了，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，那就放下吧。啊，这明心见性了。见心成佛。大乘佛教传到中国，将近2000年。啊，公元67年。汉明帝派使节啊，到西域，现在的新疆引请啊，摩腾诸法的这两位印度的高僧到中国，这是佛教正式国家帝王啊礼请入境。啊，法师到了中国之后成为中国的国师了。啊，带着佛像经书三宝具足。啊，现在将近2000年。这2000年来在中国无论是宗门教下成就的人不少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们概略的估计，应该3000人以上啊。3000尊佛在中国成就啊。啊，中国这个大地就是一块宝土啊，这么多圣贤在这边修行正果，就佛地也。 啊，大的灾难降临到世间，佛地不能没有灾难，但是比起其他地方肯定要少很多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第二个是祖宗之德，第二个是三宝成就。啊，我们现在居住在澳洲，澳洲这个地区受灾难也会少一些。为什么？它地大人少，历史很短，造业不多。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不善业所感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中国这个国家虽然有人造不善业，祖宗的德厚啊！我们曾经做过实验，啊，在塘池小镇，我们做了3年推动《弟子规》，证明人心本善，证明。人是很好教的，那一教就回头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底蕴深厚啊，在佛法这里讲善根深厚啊，啊，只是没人提醒，提醒他就觉悟，他就回头。啊，哪个地方？学佛的人多，哪个地方念佛的人多，这个地方灾难就少。啊，所以我们不必去问，啊，哪里有灾难，哪里没有灾难，不去操这种心。啊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，依教奉行。老祖宗教的东西非常精要啊，不复杂啊，在中国流行，我相信不止1万年，只是古时候没文字。啊，世世代代靠口传，不会传错。啊，祖宗的精髓，四科啊，科目四科啊。第一个是伦理，20个字，怎么会传错呢？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。啊，父子有亲。父父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你说能传错吗？啊，世世代代不会传错。啊，这是一个空，最长的。啊，第二个，五常，5个字，仁义礼智信，你说能传错吗？不可能吗？第三个四维只有4个字，礼义廉耻啊。第四个科目8德8个字，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。尧舜那个时候教人民就教这几样东西啊，人民统统教好了，齐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守住这个标准啊，决定不违背， 社会就安定了，人人过住，天人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今天世界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就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这个180度的相违背，动乱、灾变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。啊，佛菩萨的伦理道德教诲把我们传统提升了，境界扩大了，啊，扩大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，这个佛宝可不可思议了。啊，父子有情，我们只是在家庭里面的。佛法这个父子有情可大了。啊，你看菩萨戒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那这个父子有情就扩充到遍法界虚空界了，比地球还大。啊，佛菩萨的心量，经教里常说，先包太虚量州杀界，啊，用这个来形容啊，实际上比虚空杀界还要大。中国谚语所谓的量大佛大，那么你就晓得中国人的福报有多大啊！所以把祖宗的教诲找回来，把佛陀的教诲找回来，问题全都解决了。又华严论语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一日相应一日佛，这两句话净土宗的大德常说，啊，与什么相应？刚才讲过了，一念相应，经文上说与法相应，法之什么？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。我的意念呢，与阿弥陀经相应，与无量寿经相应，与阿弥陀佛48愿相应。这就是一念佛，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与阿弥陀佛相应啊。我这一天相应一天佛，那么念念相应呢，就念念佛啊。 日日相应啊，就日日福。这里头有秘密，果然你有一天相应，你有一念相应，你跟阿弥陀佛的语言就非常，这就接得好了。啊，佛就跟你有缘了，极乐世界跟你有缘了，临终最后那一念相应，恭喜你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你到极乐世界做佛。啊，临终那一天相应，我们见过的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看到周广大往生，啊，这个人一生没有宗教信仰。临命终时遇到善友，跟他讲极乐世界，殊胜庄严，劝他往生，他听了非常欢喜，立刻接受，啊，告诉家人不要再搞他找什么药物治疗，啊，跟着佛友一起念佛送他往生。念三天，三日相应啊，三日福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这个里头的秘诀就是往生的这个人啊，周广大至诚。恳切求生净土，啊，万缘放下了，这里头最难的亲情呢，通通放下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表法，啊，经经云，随其所闻，于法相应，深信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。诸往生者呢，善根成熟，所闻妙法了，悉能悉会。啊，就是他所听到的妙法，这个妙法就是宣扬极乐世界。劝导大家放下万缘求生净土。妙法是指这个。啊，这个妙法的成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。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，只要听到了见到了，真正发心依教奉行，没有不往生的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底下的两句话也是祖师大德常说的：“念结即行，行起解决，望照同时，能所不二。”这境界高了啊！随着我们理解的，我们就做。我知道多少，就做多少。啊，一定要真干， 啊，你做到了，一定会现前的。啊，清净心现前的，智慧现前的。啊，智慧现前就越解越深，越解越广，你的行也越深越广。啊，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，皆心相应的。啊，能够达到望照同时。啊，望是烦恼习气。啊，照是诸法实相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断烦恼跟见菩提同时啊，而不是说先断烦恼后断菩提，不是。啊，是同时的。啊，能断所断，能证所断，所证是一，也不是二。啊，至于理明。啊，智是能照的智慧，理是所照的自信，大家明心见性啊，理是自信啊，啊，能照与所照合一了。啊，知就是理，理就是知，理知不二，理知也如啊，乃至种种所闻，悉能顿起，与法相应。啊，下面说，其所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与闻呢，了无所闻。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你所想听的，我想听无量寿经，你想听法华经，我们同在一处，同在一时，啊，我们听鸟叫的声音，流水的声音。啊，风吹宝树的声音，哎，我听起来呀、啊，都在那里讲无量寿经。啊，你一听到的时候，都在那里讲法华经。个个不妨碍呀、啊。那、啊、我什么都不想听，那什么声音都听不到。这些佛表此水圆明具德，自在无碍，妙用无穷啊！夜夜随众生意，你看看啊，水鸟风树圆满光明具德了。啊，具备无量功德。啊，或者我们说具足无量功德。啊，自在无碍，妙应无穷。妙应是能随众生的意思，随众生的心想，你想看什么就看到什么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球上去往生，到极乐世界，再想看看地球是什么样子， 你就看见啊，你在宝树里就看见。你想听听地球上人谈话的声音啊，你从流水当中就开始听到听声音。啊，从风吹宝树啊就能听到声音。同时同处能随各个不同的意思啊，不同的心愿。这是妙音无穷啊。啊，极乐国土水鸟树林细言妙法。光色光音声借诸佛寺啊。啊，全在那里讲经说法。耳目所对，全心本性。本性就是真性，就是自性。啊，举足下足啊，贤成佛事，故于无上菩提之心，永无退转，纯是增上业缘。极乐世界如是，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我们不会用，我们没智慧。啊，如果我们有智慧，我们就看到此界跟他方。啊，此界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他方就极乐世界。无二无别。啊，怎么我们看不到呢？我们的心太乱了，太杂了。你看不到。如果你心静下来，啊，清净心性现前。清净心不生烦恼，你看不到烦恼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你看到全是智慧。哎，你真看到了。就像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年佛寺开示里所说的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啊，那净土里面水鸟树林细言妙法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吗？是哎，心里有阿弥陀佛，真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杂念，听到鸟叫他才能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你听的一点不错。功夫更深。啊，定力更深。清净智慧。你会听在鸟在那讲经。啊，阿弥陀佛在说法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甚至这个世界种种噪音啊，用清净心对它，都变成法音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经上佛告诉我，境随心转。啊，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真的，那境不随我们心转了。 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极乐世界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啊，纵然到阿鼻地狱，阿鼻地狱的境界也变成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他心是极乐世界，他所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，心境也如啊，心境不二啊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怀疑，我们肯定他。那极乐世界就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同居土、十报土，还是用阿赖耶，没转世成智啊。啊，那只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等同，等是平等，啊，等同十报土的法身菩萨，啊，是佛力加持的，啊，那个加持不可思议，你到任何佛国度。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也像是住在家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不是你能力转这个境界，是佛的威神加持，这个境界转了。啊，这些道理，越学越透彻，越学越清楚。也越学越欢喜，增长信心啊。啊，增长我们求生的愿力了，也帮助我们放下这个娑婆世界。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都放下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在道家慈航不仅帮助一个世界，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迷惑啊，啊，有能力的时候，有智慧的时候，有神通方便的时候，应当普度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这一段讲往生，他们殊胜之路，十方世界住往生者，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，吸收清虚之身无极之体。这一段是讲往生的极乐世界，体质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右段，这是本品 第三大段，设法往生者，介于保持莲花化身。啊，此为第24，就是48愿里面第24愿，莲花化身愿的成就。极乐世界不是胎生的，不是卵生的，不是湿生的，化身变化化身的啊，所以它没有生苦，自然化身，他没有劳苦，他没有病苦，他也没有死苦，生老病死的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自然这两个字的意思，以及大师说，非胎藏所生于，故曰自然。真的，这是这，不是胎生。慧疏曰：非妄业所感啊，佛愿令然呢，故为自然。这个意思，比前面的意思讲得好。啊，要知道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业感的，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前世造善业，你是善人，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你得的是善报啊，你得的是善果。如果前一世造恶业，你就会得恶报、恶果。善果，感善善道。啊，恶果呢？感是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啊，三善道呢是天人、阿修罗。确实如此啊！啊，在这些年当中，我们遇到的奇怪事情很多。啊，特别是附体的，啊，像前年发生在甘肃，2000年前，罗马军团，啊，凯撒大帝派的，啊，10万多人侵略中国。没成功啊，全军在中国覆灭了啊。可是这些鬼魂2100年还没有散呢，还在一起，鬼兵啊，啊，他们附体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苦不堪言啊！遇到一位菩萨救他，这个菩萨他翻译叫利宾啊，很多人说这是观音菩萨化身 菩萨救济他。菩萨问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这话的意思含义很深。菩萨说，中国不是你们的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这一句话诸位有没有听懂？如果中国是他的，他就能征服啊，他到中国来做皇帝。中国不是他的，你来到这个地方白白的把命送掉，不是你的。我们中国谚语所谓生死由命啊，富贵由天啊，这是讲因果报应的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恶不能不断，善不可不修。啊，人生在这个世间很短。短暂几十年，为什么要造恶业？啊，造恶业很容易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太恐怖了。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醒过来了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自然就会小心谨慎啊。佛教导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，不是一尊佛教的，一切佛都是教导我们这些。这四句话可以说是佛教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总的方向、目标、宗旨。啊，别人要问我们佛教是什么，你就用这四句话去对待它，一点都不错啊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，诸佛，一切诸佛都是这样教的。啊，前面两句非常明显，断恶修善啊，这是对初期。我们今天讲普世的教育啊，对一切人的教育，断恶修善。那自尽其意呢？那是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那是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。啊，提升到跟佛同样的境界。 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觉悟，觉而不迷，这是佛。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佛用六个字，统统包括了。啊，一切法的体是性，啊，从自性能生万法，啊，万法是现象啊，用一个相来做代表，性相，啊，相里面有理，有事，有因，有果，六个字就包括了。性相、理、事、因、果。啊，对这个觉而不迷，这就是佛。啊，佛是究竟圆满。啊，觉而不迷，究竟圆满成佛。觉而不迷还没有圆满，就成菩萨。佛陀菩萨不是神明，不是神仙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诸佛菩萨是人，你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就知道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啊，我接触佛教，方东梅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。我从这里入门的，啊，哲学是求智慧的，本经佛讲得很清楚，正是智慧。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？真实本性。本性就是自信。啊，讲三个真实。真实之际。真实智慧。真实利益了啊！真实利益就是真实的受用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所以西方世界不是妄业所感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。 我们这个地方善业还算不错啊，能够有个小康之时啊，恶业就麻烦了。人不可以造恶业，啊，人一定要守住啊，四维八德的标准呢。四维八德合起来，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人人都能够遵守，这个世界很美好。啊，古时候家庭教从小就教，社会教，国家教，所以中华大地这块宝土啊，啊，接受圣贤的教育，在历史长河之中长治久安。怎么得来的？就这十二个字。啊，今天我们把这十二个字再提起来，这社会有救啊，世界有救啊。啊，这十二个字，你去问人，哪个人不要？个个都想要。没有人反对，啊，就是没人教。《弟子规》是这十二个字的启蒙，啊，接触到的、学习的，没有不欢喜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观察啊，顺人心的唱啊，这是人性啊，随顺人性啊，决定是昌隆啊，违背人性是灭亡啊。今天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昌隆，还是希望这个世界毁灭？权在我们自己手中啊！没有一个人不想好。现在问题，没有人教。现在谁在教？电视在教，网络在教。啊，教什么？你去看一看。教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啊，与这十二个字完全相违背了，就把人教坏了。不能不负因果责任。那真正细心去想想因果，太可怕了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业报身，而是什么？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化身。啊，清虚见汉仪无仪，未仪为虚无，意思相同。啊，以及非 饮食所张扬，故虚无；非老死所云末，故无极。对吧？虚无无极解释开了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啊。他的体质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莲花化身，啊，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的肉体，啊，他的身体自摩真经色身，所以他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这个东西。那我们晓得，他靠什么吸取营养？大概就是经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成就了金刚不坏身啊，宝相庄严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那是清净平等觉的成就，啊，所以经上形容他虚无无极，啊，他没有老病死的变化。啊，所以称为无极。加强所以以神通无所不至，故无极之体色如光影，故云虚无之身。啊，无极之体神通。啊，神通无所不知，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六种神通。啊，神通的作用达到究竟圆满。啊，天眼能观遍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个地方你没看到。能观到极微之微，这讲最小的啊，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那一念他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是我们决定做不到的啊，我们肉眼做不到，我们用这些机器啊，机器精妙的机器也不能够测到啊，只能够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它的速度太快了啊，每一念一念的时候测都不测不到，这神通无所不知啊！啊，六根的能力啊，这无极之体啊，色如光影，光影上非有非无，哎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 也不能是他有，妙极了，叫虚无之身呐、啊！啊，这个身现大相，像虚空一样。啊，你看到佛身，就像看到虚空一样。啊，半边天呢？啊，现小相，他藏在极微之微的当中，你没办法看到他，你也无法想象。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你在想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啊，像两面镜子对照，它的影像无尽的，重重无尽。又会说曰：“有而若无。”啊，他有，但是又像无，众人无碍呀、啊。故名虚无之身。他这个身可大可小，可隐可现。隐是什么？你看不到了。啊，现的时候你看到了，啊，它可以隐，可以现，可以大，可以小，而且呢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啊，不是随自己，他自己没有念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呐、啊，啊，起心动念，那他就是菩萨，他不是佛了。啊，其真正起心动念堕到十法界去了，就不在一真法界了。如果有分别执着，他就到六道去了。啊，那是凡夫，那不是佛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，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现在知道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，也不起心不动念。不分别不执着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真正证得了究竟圆满同居土的菩萨下下品往生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出六道轮回啊。华严经上讲的十信位，从初信到六信没出六道啊，七信到十信超越六道了，没出十法界。啊，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啊，西方世界，从名义上来说，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就是四圣法界跟六道，同就是六道。啊，方便是四圣法界。 都是凡夫啊，没有明心见性的啊。但是得弥陀本愿为生加持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化身菩萨完全相同。极乐世界的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啊，因为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一家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完全真的了。啊，所以这里讲啊，纵任无碍啊。华严经上他真的四种无碍。离无碍，四无碍。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啊，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。故名虚无之身，一生一得受生，无有终极，故名无极之体。往生的时候你就得到，得到之后没有变化，没有终极，就是没有终了，也就是跟你说有生无灭。有生无死啊，极乐世界真的是长寿天啊，不是假的。所以称为无极之体啊，净心人虚无无极无障碍，稀有故啊，如其次第啊。这个意思是无障，所以叫虚无；稀有呢，所以称为无极啊。住家之舍可以合参，古大的这祖师大的他们所解释的啊，都可以看看啊，说的不一样，意思大致都相同啊。我们会对这个境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啊。最后一句为真方知啊，你生到极乐世界完全明了了啊。这个地方要讲清楚难，你要真的听明白了也难啊。只能够说一个方法，从方法当中你能够相信真信了，真发愿求生的，这目的就达到了啊。事实真相一定要等你往生你就知道了啊，怎么介绍也是听说的。后面这一段，享受极乐，请看经文，不闻三途卧道苦难之名，尚无假设。何况是苦，这是离苦了。但有自然快乐之因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你看这一小段经文，离苦得乐，这个 念老的注解有文，刚才念的这段文为第一四十八愿第一愿，过我卧道愿与二十八愿过无不善愿这两愿的成就啊，第一愿过无卧道啊是离苦，二十八愿过无不善呢是享乐啊，极乐怎么个乐法啊？为什么称为极乐？这个地方都给我们显示出来了。小本愿，其佛过度尚无卧道之名，何况有时？在极乐世界，从来没有听说卧轨地狱出生，啊，修罗罗刹这些名词永远听不到啊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卧道是讲果，果必有因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不善的因，你也听不到。啊，什么叫不孝、不敬、啊、不仁、不义？啊，杀盗淫妄、贪嗔痴慢，通通听不到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些事，哪里有这些名？极乐世界找不到不善的因，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不善的果，他方世界有啊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，他这个净土这个净不是染净的净。染净都没有了，别叫净了啊！有净有染，染净是相对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四圣跟六道它是相对的啊，六道是染，四圣是净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他为什么净？我执破了，法执没破啊。前面我们读过人空法空，四圣法界的人空他得到了啊，四圣法界绝对不会以为身是我，啊，但是他执着法有，啊，那人是什么呢？无蕴和合而现的这个假象，他认为无蕴有，啊，无蕴是我们这个身的本质。这身什么？五蕴色受想行识， 每一个细胞都具足色受相行识啊，细胞还太大了。我们在前面读过，一尘一毛，它的微点啊，一毛我们汗毛间断，正胞最小的，一尘是一胞里面最小的啊，佛法讲的微尘，极微之微啊，也许就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小光子。啊，这个小光子有多大呢？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不是100万，100亿分之1，也就是100亿个这个小光点组成一个电子，电子肉眼看不到。啊，那么小的小光子也是具足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弥勒菩萨告诉我的，我们才知道这事实真相啊！啊，观世音菩萨很厉害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知道这个小光子是怎么回事情。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所以这种小光子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也不能说它有。你说它有错了，说它没有也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了解它的事实真相。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你说他有对的，你说他没有也对的。啊，真正明白了怎么说都对，没有搞清楚怎么说都是错的。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。啊，真的倒是尖端科学了。下面看又曰：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啊，这是弥陀经上说的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就是众菩萨。特别指的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没有苦啊，没有三恶道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罗刹了，没有修罗啊，没有毒蛇猛兽啊，啊，毒蛇猛兽是畜生道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魔鬼啊，没有地狱。啊，同居土里面只有人天两道，而且人天两道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。48愿第20愿说：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阿惟越智是什么菩萨？别叫七地以上，原教就是七柱以上啊，阿惟越智菩萨 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得到阿惟越智菩萨那样的受用，也就是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啊，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。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独有。而且呢，证得这样的位次非常艰难啊！我们自己冷静细心去想想就明白了。啊，理论上讲很容易。啊，我们六根对六尽。啊，眼对色，耳对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。啊，身对俗，意对知。六根所对的这个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就是法身菩萨。你看说起来很容易啊，啊，你做起来试试看，你能不能真的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行吗？行，就证如了，就相应了。啊，于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你跟阿罗汉相应了，你就证得阿罗汉了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就成正觉了。再把分别放下，你就是菩萨了，你是正等正觉啊！再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就成佛了。凡夫成佛了，一念之间呢，这一念能放下吗？放不下，继续搞轮回；放不下，继续造业。只要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就在造业。一切时、一切处，统统在造业。这个事情可真麻烦。弥陀又方便叫我们不要造别的业，造什么业呢？造净业。什么叫净业呢？念阿弥陀佛叫净业。这个方法好啊，你不能不造业，你不能不想啊，不能不说，不能不干事啊。佛你叫我们啊，念头里头念念是阿弥陀佛意义啊，造净业；口里念声声是阿弥陀佛口业啊，身业呢，叫我们在适当的场合当中拜佛啊，礼佛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把我们对佛那份恭敬，礼佛是尊敬，尊敬一切众生啊。更进一步的呢，把一切众生都看成阿弥陀佛， 帮助你做助缘，你就很容易成就敬业了。成就敬业就成就往生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树木花草也是阿弥陀佛，山河大地也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跟生在极乐世界没两样啊。这个方法确实是妙，妙不可言。这个方法真的能帮助我们转境界。转娑婆为极乐，化灾难为吉祥，妙绝了！一定要相信，境随心转。如果心随境转，那就苦不堪言了。啊，世间人为什么怕灾难？心随境转。啊，听到灾难，心就惶惶不安。他错了。啊，佛菩萨不在，不怕，不在乎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静转心，这个心转静。啊，心静则故土静。心安则故土安。心善则故土善。万法唯心呐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呐。这是世尊一生最重要的开始。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抓住这几条啊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像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我们只抓到十二个字，等于是全部都抓到了。这十二个字就是四维八德。啊，无论无常也在其中，十二个字全抓到了，孝悌忠信。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向这上面归。啊，在佛法上，通通跟他相应。我们这一天的生活，十二个字。我们这一年的生活，不离十二个字。我们一生的生活都不离这十二个字。你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圣人，大圣大贤啊。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呢？啊，佛法里面十善四无量心。啊，抓住这个就行了。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前面学过。啊，不杀生，不欠人命的。杀生不但要欠命的，还要堕地狱。啊，不偷盗，不欠人财，啊，不必还债啊。 不邪行，生三善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妄语是欺骗别人，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捉弄别人，过我口，说话不粗鲁，不贪不嗔不痴，是善。说善是无量行啊！有这个基础，修菩萨的十波罗蜜、六波罗蜜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就圆满了。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没有不往生。真正能立一切相，修一切法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直接生十宝庄严土，无比的殊胜啊！所以到极乐世界，但受诸乐，极乐是从这来的。又论住于往生论住，坦然法师。永离身心道，受乐常无间的。这跟那个无间地狱正好相反。无间地狱是什么？永离身心乐，受苦常无间的。无间地狱完全相反啊！故今云：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呐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这是把极乐世界居民他们生活的享受为我们介绍。今天时间到了。